船。一只小船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。油漆还没褪尽，风帆已经折断，既没有绿树垂荫，连青草也不肯生长。满潮的海面，只在离他几米的地方，波浪喘息着，水鸟焦灼地扑打翅膀。无垠的大海，纵有辽远的疆域，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。隔着永恒的距离，他们怅然相望。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，世纪的空间交织着万古长新的目光。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？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？